时间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十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今天来的这位嘉宾呢，特别合适。首先呢，是因为他的这个身份，然后现在又有很多人就从我们认知开始就觉得所谓的钻石王老五啊，或者会这样的那样的一些这个称谓会落在他们的身上，因为他们是职场的精英男士。其实呢，很多人呢对于这个在职场恋爱啊情感这样的话题呢是很有这个兴趣，但是呢又觉得不知道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合可以聊合适。那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相关的话题。第一个合适刚才我说，另外一个合适因为这位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我觉得我们两个在直播间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夜话节目啊，直播间的灯光可以稍暗一些，我们两个互诉衷肠。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正通金融创始人、前京东集团副总裁、人民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职场有高招的高级顾问刘长虹。你好长虹。 大家好。 长虹话筒可以再转过来一些。对、这个直播间的设备你应该轻车熟路了吧？ 紧张。 紧张。 对， 那就关了话筒出去歇会儿吧。 因为每次见到高老师都特别紧张。 哎，不要这么说嘛。其实就是大家透过镜头也可以看出来，我其实也就是20多岁出头的样子，就不必过于的尊重我，我还没有德高望重到那个程度。 那其实镜头应该换了， 可以换了。 对，我们在镜头外边看应该18左右。 是吗？我以为你说大家都瞎呀。 所以其实在这个您在介绍过程中啊， 对，好默契啊，你现在。 对，结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也想说一下，其实刚才大家谈到了京东。其实我之前的那几个公司比京东我觉得更早的进入了世界500强。但是大家其实过多的关注点都是在京东上边。这个比如说我之前在家乐福工作过，在香港九龙仓工作过，对，其实他们都比这个京东进入这个世界500强其实要早。对，所以但是大家都关注京东这个闪闪发光的名字， 因为他对， 所以就有点像今天我们的主题。对，大家都关注说为什么不结婚。对，其实是个伪命题。 对， 结不结婚关你什么事儿？是你们家粮食了吗？ 哎，你要如果这么说的话，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可以结束了，接下来一个小时在伪命题下不就是尬聊吗？今天刚才长虹已经说了，我们要聊的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想结婚。我可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给各位一个数据，联合国曾经收集大概是100多个国家的数据，这个数据显示呢，从上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5/4的国家的这个结婚率是在下降的，不想结婚的人呢也越来越多，催婚的亲戚也是这幕大戏也是越演越烈。有人就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就说为什么离婚相对容易被社会所接受，那不结婚是很难被大家接受的，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想结婚了。我特别想问一些收音机前此刻正在一直播或者是活力98的各位 听众和网友，你觉得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属实的？就是真的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想结婚吗？对女的观念，你的观念里面，就是离婚这个事儿你更容易接受，还是说不结婚这个事儿你更容易接受？希望大家在今天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互动话题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参与，年轻人你为什么单身，你身边的这些单身的朋友他们的生活质量怎么样，大家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总而言之就围绕一个关键词，婚恋啊，或者是单身，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 终于把一个职场节目变成了一个 情感节目。 对， 所以你看今天这期节目，其实我个人看到这个话题，包括我们小编做出来这期稿子，我半夜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不能这么做稿子，我说你要如果聊这个话题做这期稿子，你说我得多想说话呀，一个小时怎么够用啊。今天节目一开始，长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介意啊，你作为我们节目的这个高级顾问也算是我的朋友， 要分享隐私是吗？ 好朋友你承认吗？我们两个 就坑有多深，我先看 就是忘年交你知道 吗？忘年交那种 就是长虹你介意我在节目里打探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单身？ 是单身。 是单身。 对， 就是这个状态是一直持续还是现在才恢复到单身？ 没有，一直持续。 那你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才一直持续单身？ 我觉得时间过了 过了那个想恋爱结婚的年纪 了。对，其实我是一个比较随缘的人，所以我比较相信那句话，就是在合适的时间碰到合适的人。对， 只是你现在觉得碰到合适的人了，只是时间不太合适是吗？你的眼神不要闪烁来，你看着我的眼睛大声的表白，我都接受。 我觉得随着年纪大了，我跟听众大家都一样，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实合适的人越来越少了，时间反倒我随时都要。 好吧，你这个就叫传说中的拒绝对吧？太狠了，一把刀嘎戳到了我的心窝上。所以刚才长虹说了，这个状态一直保持着，只是过了那个想要结婚恋爱的年纪了。在那个年纪里就是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并没有遇到合适的人，所以等过了那个时期，现在就特别享受这个单身的这个情况。 对，所以其实我在上学的时候处过朋友，就大学的时候，所以很多听友的话呢，我也比较赞同，就是在大学里边最好就能够 找到谈一场恋爱 、因为早晚都要来嘛， 对 吧？第二个呢，最好是能够把它升华成一个婚姻，然后最后升华成家人，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大家非常羡慕的一件事情。 对，就是先恋爱， 对， 然后我们在恋爱的基础上我们坚定的彼此，然后我们就可以走进婚姻。 对， 然后慢慢的这个爱情就转化成亲情。 对， 然后你会发现这份感情就会越来越笃定。 对，其实上学的时候我们不管怎么样找借口说再忙，还是有很多时间去完成这个过程的。 你上学的时候很忙吗？上大学我为什么那么闲 对呀，所以上大学您是这个上大学的时候完成这件事儿了吗？ 对，你是现在在反过来采访我是吗？ 对， 我是我的这个初恋就是在大学开始的，然后我很幸运，就是我的初恋最后就成了我婚姻的另一半，就是我的一份恋爱，一场恋爱一直谈到现在。 对， 所以我特别苦 所以高老师是活得特别明白的人。 我觉得我一直是比较幸运的，就是在感情这件事上，我曾经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如果你经历的人多了，你其实并不会去真正的珍惜一种情感，就是你反而会很多东西就越来越会将就了。所以我特别理解长虹，就是你觉得在错过了那个合适的时期，不愿意去将就自己委屈别人，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明智，也是我个人很欣赏的一种感情的态度。 因为随着年纪越大，我发现我其实还蛮多缺点的。对，比如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伤人 就是有的时候吗？ 有的时候在我的时间概念里边是60秒， 句句都伤人好吗？而且长虹，我从第一次跟你打交道，包括我们就是现在大家经常在一起聊天，长虹其实是特别讲究这种所谓的气场或者所谓的这种缘分，就是大家如果在一起 气场互相吸引的话，你可能就会有特别多的话想说，反之你可能不是特别善于交谈的一个人。 我是这样的人吗？ 你不是吗？就是你又戳了我一把刀，就是你跟谁都能聊。导播老师，今天我们节目其实只有一个人，好吗？就镜头对着我一个人就好了。一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对不起，今天嘉宾因为临时有事要离开我们的直播间了哈。大家现在就跟我一个人聊就好了。所以我想问一下长虹，因为你现在是做金融这一行的， 对， 就是做金融在我们的概念里面，尤其是做我一个文科生，就相对文艺一点的女生来说， 高老师。是后边要加两个字，民工， 就是金融民工啊。 对， 你都创始人了，你都是前金融的这个副总裁了，你还民工、啊？ 混不下去了。 就是你不要再逼着我打问你现在身家多少亿好吗？所以就是 混不下去了。 你们身边这样的就是精英男士，应该是很多、 很多。 那我想问一下，像你一样处于单身状态的这种精英男士多吗？ 也有， 也有， 但我觉得隐婚的比较多。 啊，他们为什么会介意谈这件事情呢？ 其实我会觉得我身边有两种极端，有一种呢是处于有一种隐婚的状态，对，其实是给身边人一些无限的想象空间。另外一种呢，其实反倒是很回归于家庭，很早就这个娶妻生子了，对，我会发现身边其实是两个极端，反倒。中间状态的人会比较少一点，对，是这样。 所以就是你们这种金融行业的人，大家对这种单身这个情况，他们通常会怎么理解？就是对你们来说，刚才我那个问题，就是一对夫妇离婚了，你们更容易接受，还是说他到了一个年龄还没有结婚，没有谈婚论嫁，你们更容易接受？你不要拿你的观念去说。 我的观念就是关我什么事儿。因为确实是这样，但是有的时候呢确实会成为这个八卦，对，大家会相互之间聊一聊因为金融工作嘛，其实压力有的时候是蛮大的，金融工作也会分不同的这个具体往下看的话有不同的项目，那大家压力蛮大，其实有的时候不会太谈这类的事情，反倒是茶余饭后的一个八卦。 对，我觉得就是可能因为越是这样的就是金融机构，大家每天跟经济跟财务或者跟数字打交道，它其实需要有一个出口的。 对， 那出口最好的出口就是我们不谈工作，谈感情，谈八卦。所以身边你不要紧张，我一说这个你就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这个、不是，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 对， 对，不是这样的。 其实大家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种 工作中，其实对工作中其实还蛮专业的，但是我仅限于说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领域，金融工作，其实大家在这个工作状态是蛮专业的，但是会不会有八卦产生，绝对会有的，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我觉得。 所以你， 但是大家会很浅的说这八卦，所以大部分人的想法就是，真的是 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别人的事情真的是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我觉得是相对，就是你们这个行业的人心智比较成熟，因为就觉得就是确实是看淡的一句话， 对，因为 同 臭味太多了， 别人的事情与我何干，我的事情又关你何事，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理智的态度。但是我一直在强调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中国毕竟是一个人情社会，我们和社会当中的人和事的打交道的这个程度远比西方国家要来得深切，就是我们有时候可以不在意自己，但是你没有办法不去顾及你身边人的眼光。长虹，因为我从跟你的接触到现在，我觉得你是一个活得很洒脱的人，但是你骨子里其实是挺传统的那种中国男人，甚至可能也会比较大男子主义，如果你有自己的另一半的话。 我要打120了。我觉得高老师的眼光独到。 好毒啊，对不对？ 对，在打120，这个我们去中国科学研究院把你调去。 所以就是我 不用显微镜了。 不用显微镜。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你是可以现在泰然处置你的情感问题，但是你 可以 身边的人，你会不会去考虑他们的感受，他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我比较在意我爸妈的看法，其他人的看法反倒不是特别的重要。 对，我骨子里我能看出来你骨子里是那种就是特别孝顺的那种。 对，因为我爸妈会比较着急。 对啊，就是我可想而知，因为你的条件这么好，不管是从你的工作条件还是你的外形条件，你有1.95米吧，1.85米有了是吧？有没有1.85米？ 那个 我也呼吁一下北京青年广播啊，让主持人晚上这个不要参加任何活动，最好早点回家睡觉，要不容易胡言乱语。 对，我其实就是想说，因为你的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好 爸妈一定会特别的在意你这件事情，就是结婚生子这件事，尤其是男孩子 一直都有。其实我妈妈她也有个转变，以前我年纪小的时候她说的特别直接，现在说的越来越委婉，可能要说到这个结不结婚这件事情上面，大概要绕个十分钟，说我昨天下楼可能买菜三步碰到邻居家的谁谁谁，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最后才、 啊、 对还落到这个你的身上说、你呢什么时间。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爸妈是蛮不容易的。对， 那爸爸相对表达这个事儿就含蓄。 我爸是比较含，我爸从来都没有讲过。对， 所以 但我能感觉到他蛮着急。 对，所以你是面对老人的时候会有的时候会想一想这件事情， 会， 但是你自己独处的时候你是很享受单身的这个状态。 对，有点就是大家讲的就是呆独了 啊、 对。 那你现在就是很难再让另一个人融进到你的生活里。 那倒不是，就是我讲的就是还是 基本的一个状态。 对，基本的一个状态。我会觉得越往就是我刚才讲为什么建议大家尽早呢，因为尽早的话呢你会有时间去跟这个人来做磨合。 对， 但是自己待的时间长了，比如说40岁之后，就是现在像我这个年纪，我大概在考虑的问题就是我跟这人是不是到底合适。是，我不愿意因为他去改变自己一些东西。 对，如果他来即使我不改变他来包容我，我觉得我看到也看到他也蛮难受的。 没 有必要让他来包容我这个事情。 对， 所以我是特别能理解，就是长虹说的这种状态，就是一旦人过了就是40岁。 对， 其实我们真的就真的是40不惑，老话讲的没有一个是歪理，就是40不惑的时候你会知道两个人在一起不是1+1=2，而是0.5+0.5=1。那我在这个年纪我能不能抛开我的那0.5去成全别人的0.5，这是一个挺难的事情。我不愿意在这个时候了我还再去委屈自己和委屈别人。 对， 所以你是很享受目前的状态。 是， 可是大家听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哦，长虹老师并没有把这个门堵死哦，他只是关上了，他并没有在里面反锁。所以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添加招弟儿的微信，跟招弟儿线下互动一下，看他愿不愿意把长虹老师的联系方式给你们，1580155230，这是招弟儿的微信。好，我不会给你反击的机会的，长虹。那我们现在来说一说70、80、90，就是我们身边现在的所谓的中流砥柱。你觉得这三代人他们对这种恋爱呀、单身呐、或者是这个结婚，他们的观念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以你的接触， 我觉得90后的话会更纯粹一些。对，他非常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对，非常明确。无论说他比较偏这种生活的富裕程度啊，跟一个人结合，还是比较偏真正的感情跟人结合，我觉得90后会更纯粹一些，而且更勇敢一些。这是我羡慕他们的地方。因为曾经有一个同事，一个小女孩就是90后，然后呢她是很勇于表达自己的。其实团队里的很多男生他就是想结婚，有点像结婚狂一样。对，他这个团队里只要他看得上眼的基本都去表达过。 我觉得这个好难得呀。 对，然后其中有一个男生可能跟另外一个女生因为在工作关系嘛，大家没有公开，大家就在猜是不是他俩是 确认关系。 对，确认关系。所以这个女生就是约了另外一个女生来谈判。 天哪，好可爱啊。 对对对对，蛮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90后他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蛮勇敢的。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特别羡慕的一点，就是90后他的表达的这种方式很直接。 是， 那这种直接就是减少了你和别人的很多的成本。 对， 我喜欢你我就直来直往，你不喜欢我你可以拒绝我。 对， 那我现在目的就是想结婚。 是， 如果你拒绝我，我还可以去找长虹老师看有没有各种可能，对吧？所以这是90后。那你接触的像80后还有70后，就我们这代人呢？ 80后的话我觉得因为从 这个家庭条件来讲已经都非常好了，就父母那一代人起码帮他们完成了一些自己生活上的基本需求，所以我是非常羡慕八零后的，因为八零后他是活在自己一种很安逸的一种状态里边，很享受生活，我会觉得啊，这个是我看到的大部分人的一个生活状态， 就是他们对婚姻和所谓的工作的状态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追求一个相对平和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你觉得像七零后呢？ 七零后我就觉得跟我的年纪差不多，我觉得压力就蛮大的。因为我们讲过往他碰到的事情啊，一个就是国家计划生育， 对， 改革开放， 对， 家里都是一个孩子， 对， 所以现在来看，七零后已经四十岁到五十岁的这部分的人的话，其实责任感跟生活压力其实都是蛮重的， 对， 而且后来国家又重新开放了这个 二胎政策 ，所以呢，基本上有的也要了二胎，所以生活压力其实是蛮大的， 对， 而且父母那一辈因为经历了改革开放嘛，所以原始积累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充沛， 对， 所以七零后的压力我会觉得是蛮大的， 没错，这个我是很认同，就是七零后的这种来自生活的压力，还有他们就是我们国家大的一个社会的变迁， 对， 七零后是感触非常深刻的，他们不像八零后，就有的时候我身边会有一种声音说八零后是这个时代最不容易的一代人，比如赶上房子涨价，对吧，然后赶上计划生育，就他们一个人要去赡养，就是一对小夫妻要去赡养四位老人， 是， 就是他们身上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呢大家没有比对过八零和七零的这种心理的承受力， 对， 其实相对来说八零后因为他家里面其实给他的，你想他要赡养四位老人，同时他在小的时候他也接受到了很多的爱， 是的， 可是七零后呢很多时候是要我们这一代人自己去扛很多事情， 没错， 因为我们赶上的那个时代并不像他们那么的从容，我们要去帮父辈去做一些和扛一些生活的压力，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麻烦导播再递点纸巾进来我和长虹呢有泪要谈所以其实这三代人我们看似在说他们的一个社会经历，更多的是透过这样的社会经历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婚恋观， 是 九零后更直接，八零后更求稳，而七零后他们其实要面对的各种压力是要他们自己来权衡 的， 所以就会有像长虹这样的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么优质的这种男性资源，他 一定要这么塑造我吗？ 他确实是这样，我从来不说恭维的话，就是每一期嘉宾来我都会说得很好听我是有感而发，因为确实我身边也有像长虹这样的，就是不惑之龄或者人到中年，但是他们呢对自己的婚恋观或者事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 对， 要或者不要，我该怎么做，他们的方向很明确， 不将就， 对，不将就，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你会就是我们现在在回顾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结婚，你觉得不结婚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还是从观念里骨子里他们就不想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都是想的，或者我们随便拽一个人过来，不管现在结婚还是没结婚的 老 家东北话了， 老家是哪嘎的来着没结婚的 对，没结婚的对，他们其实或多或少都是曾经有过的这种感情经历，对，所以美好的事情大家还都是向往的，我觉得， 只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对， 所以就是你跟身边的九零后在一起接触，也并不是说像我们今天这个问题一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想结婚，还是因为没有遇到那个合适的人。 九零后反倒我觉得真的他们很实际，有很多结婚特别早，然后很早就要小宝宝了，对。看起来就像未婚一样， 对， 然后在你眼前晃来晃去。 没错，其实就是我有时候在想，就是目前我们中国国内社会的一个婚姻现状。我身边呢，就是不管我们拿六零、七零、八零、九零来说，就是每代人都会有自己的那种幸福感，但是每代人也都会有自己的问题。你像九零后，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姑娘，她表达情感很直接， 对， 但是也许就是因为这种表达的直接，在婚姻的过程当中，未必也是一件好事情。 未必也是一件坏事情 啊！你是从这样的角度，我们两个很辩证看这个，你觉得不坏是在哪儿？ 我觉得不坏是他很容易表达自己的感情，嗯，节省时间，不用猜来猜去，嗯，对。 我认为坏是在，就是我刚才说的，他没有努力去减掉自己的0.5，我就是一个一，我要求你也是一，都是完美的，我们在1+1=2或者3或者4。 高老师注意年纪， 年纪， 对，我会觉得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有这个改变， 哦， 就是相处的， 就是他只是现在还没有去到了这个心智阶段。 对， 对， 嗯， 嗯，因为我身边有90后，像比如我的一些弟弟妹妹，他们现在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也是成了小父母的时候，你就发现他的这个社会，他的这个家庭经历的问题怎么会那么多，就是所有的问题在他们看来都是问题，包括带孩子最简单的一些基础的东西，孩子的这个吃喝拉撒，还有接送，包括孩子晚上起夜谁来负责，就是每个人都不愿意委屈自己。因为我在家里，我就是小公主长大的，我就是小王子长大的，我到这个地方，这就是属于我的一个城堡，我就应该继续被优待。可是他没有想到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小家庭，所以就会遇到很多的问题，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想谈的，导致现在90后的小夫妻离婚率也很高。你怎么了？朝风一直觉得今天来后悔是吗？ 我是觉得从一个职场节目变成了婚恋节目，最后变成了一个育儿节目。 我跟你说，就是我们所有说的这些问题， 职场有风险， 对， 不小心就会走入婚姻的。 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所说的所有的这些婚恋的问题、情感的问题，它一定会带到你的职场里。 对， 没有一件事情是剥离开周围环境一蹴而就的，它一定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对， 我们只是在前半部分的这个时间想跟大家来梳理一下每代人对婚姻观或者他情感观的一个看法。 是的， 然后这样以备我们进入到下一个时段，嗯，就来说一说他们对于职场的影响。 没， 我没有坑在准备了，你不要这么戒备。所以今天呢，我们跟长虹呢一起来聊的就是关于所谓的职场人他们对婚姻和感情的这么一个看法，他们的一个立场，包括他们的婚恋观。大家都可以在今天跟我们畅所欲言，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想问一下大家，你身边有没有一些年轻人，就是现在对于结婚这件事情是比较排斥的，有没有跟他们聊过为什么这件事情在他们看来这么难，或者你自己对这件事情怎么看，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千万不要给我回那句话，这是我的事儿，与你何干，因为我们不想让这期节目沦为一期伪命题啊。刚才长虹也说了，就是我们现在身边90后这些小朋友的一个态度，那就是以我们70后来说，身边你要跟这些人在一起聊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目前他们的婚姻或情感状态会影响到他们的职场的一些发展？ 没有， 没有。 对，确实我碰到的比较少这种情况， 嗯， 大家相对来说还是蛮专业的， 嗯， 对，就是做事情就是做事情，对， 不会把其他的感情掺杂进来， 对， 嗯， 对，是这样的， 嗯， 对。 好，那现在呢，我们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结婚。如果你觉得这期话题跟职场没关系，那么你来错了，因为半年之后我们就要聊一聊他可能会影射到职场当中对我们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关系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蜻蜓 FM 来搜索职场有高招，另外呢也可以在传统的广播 AM927 和 FM982 找到我们，跟我们保持实时互动。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日，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喜 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坐看云起，高丽之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结婚。在半点之前，我们聊的看似都是一些情感的话题，然后我也去用我的方式极力的去探究长虹老师他目前的一个这个情感状况啊， 想， 对，但是呢，他包裹得很好，就是我到现在其实也没把这事儿问明白，好吧，不重要了，我们回归到职场当中。其实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因为你会发现，你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你婚否，对于你的职场现状和职场的前景，其实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也有人会介意的。 有 对， 尤其对于女生吧，女孩子我觉得影响比较大。比如说现在的话，公司在招人，过了一定年纪，比如说我们说27到30岁之间还没有结婚的话，按照这个社会的传统价值观，会认为是一个大龄青年。那女孩子这段时间不结婚，肯定都特别着急嘛。对，那着急的话呢，公司在用人的时候，除非说特别优秀，那反之的话，基本会考虑说你来了之后是不是就会结婚呢？结完婚之后以至于生宝宝啊，这些会不会耽误工作呀？大家还是会有这种考虑的，在职场里边。 其实对于很多这个用人单位来说，这并不是一种职场偏见， 对， 因为原来就很容易拿这个事儿说事儿，就是说对女性有一个职场的偏见。 是， 但是从一个客观的一个公司的一个角度，就是它是需要我用人就要招贤纳士来为我创造效益。 对，没错。 那如果是这个问题没有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的话，他要顾及这个问题，我个人也觉得无可厚非。 对，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大家可以尽可能的拍砖啊，我就把这个砖扔向长虹老师，跟我没关系一样。那长虹，你现在也是创始人， 对， 你如果来招你的团队的话，你会介意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会介意他有没有 结婚这件事情吗？ 最好是已婚的。 啊，你会问这件事情吗？首先， 我不会问。 嗯， 但是基本上这个。他会有的时候会 填表啊， 填表，对，或者自己说的。 嗯，你为什么会觉得已婚这个状况你会更接受一些？ 我觉得更稳定一些。 哦， 对。 可是通常就是在我的概念里面，就是我这种小格局的人就会说，他是单身的话，他会有更多的精力放到工作当中啊。 但是他这个不确定性也会更多一点。嗯，对。 就是单身，他也许遇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觉得是这样啊。 嗯， 我们在选一个人的时候， 嗯， 就是在面试的过程中， 嗯， 我们会有几个不同的指标。 嗯， 这个指标是层层递减的。 嗯， 那前边的指标一定是这个人是不是适合这个岗位，是不是足够优秀，经验是不是足够好。 嗯， 这些东西如果都滤掉了， 嗯， 那接下来就是个人的自然情况，就是是不是已婚了。 嗯，对 对，会看，会考虑这些。 对， 其实还是会跟这个岗位的匹配程度会相关。 嗯， 对， 什么样的岗位他其实对这种他所谓的家庭状况有更高的要求。 其实我会觉得，嗯，尤其我们做金融工作， 嗯， 最好家庭是稳定一点的。 哦， 对， 这是你们的一个行业的。 对，因为它涉及到一些职业操守的问题。 哦， 对，所以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我过往的几年在招聘员工的时候都也招聘这个家庭条件好一点的。 嗯， 对，他职业操守起码有一个保证。 嗯， 或者我们讲个通俗的话讲吧，其实他从小到大也吃过了见过了。对吧。嗯， 对， 职业操守会好一点。 对，他就是所谓的这个经历风险的这个机会 对 就会小一些。 对， 嗯，这是你的一个看法。那有没有就是身边的这样的一些已婚的，就是你的员工，因为结了婚之后他家里面的状况也会有，因为他就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他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要为他的家庭去权衡平衡一些关系， 这 种时候没有办法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你会介意吗？ 这个其实是蛮介意的一件事情。 嗯， 因为他其实不是对我负责，是对整个公司和团队负责。 嗯， 有的时候我讲这个话的话，我会觉得有些人可能不太理解。 嗯， 他不理解的地方在于说你是不是在唱什么高调。 嗯， 但其实确实是这样，因为公司这边是要创造效益和付薪水的。 嗯， 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需要他付出自己的这个劳动。 嗯， 然后在工作中一定要把工作处理好，再去处理家庭的问题。 嗯， 所以其实我在平常跟团队灌输的过程中也是强调这一点，说大家把工作都做好，然后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想多休两天假呀， 嗯， 我觉得也都是无可厚非，可以理解的， 都可以理解。 对对， 但是前提也是一定要把这个家庭的关系和工作的关系平衡。 对，因为我们是在个大环境里边，在工作的这个环境里边，我不能抛开这个东西不说。 嗯， 对，如果我们是朋友关系的话，我肯定先劝他说你还以家庭为重。对， 但是因为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就是团队， 对， 每个人其实在这个团队里面都是享受公平的一个待遇。 对， 不能因为你结婚了，你在家庭里面要承担的角色就要在工作上对你格外的关照。 因为职级越低的员工啊， 嗯， 基数也越大，对吧？因为它是金字塔形状的。 嗯， 那他们其实也特别在意，他们最在意的就是所谓的公平。 嗯， 越是在底层的员工越在意公平。 嗯 啊，反倒是越往上走的员工，他这个心理接受程度其实是蛮高的。 嗯， 可以接受到一些比如说一些特殊的情况，他其实是会更理解一些。 嗯，所以我们在今天其实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延伸到职场当中。那这个延伸呢，就是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在职场当中打拼，然后对我自己的这个职业规划有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明确的追求。为什么我刚才问长虹这个问题，因为我发现身边我有很多的同事或者说是处在职场当中的我的一些朋友，在朋友圈他经常会抛出来他的一个婚姻状况，比如说那家里面今天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了，或者有了孩子之后啊，我有了孩子，你看孩子搞得我这个身心疲惫。其实我有时候在想，这样的一个目前的状态，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呈现出来，会不会对他的职业或者职场有一些影响？就是我会通过他的这种情感的一种分享来剖析他这个人在职场上够不够职业，这是我对一个人的判断。你觉得我这样的一个判断的方式 首先你觉得职业吗？ 我觉得这要分两方面来讲。第一个朋友圈的出现啊，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喜欢在朋友圈里塑造一下自己。 嗯， 换句话说，自媒体也越来越多了，大家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媒体人。 嗯， 喜欢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样子。 嗯， 他家庭的事情呢，我会觉得有一些人希望自己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 对， 工作中也是没有问题的，家庭问题也处理得特别的好。它是其实存在这种，另外一种呢，就是绝对就是心情帖。 嗯， 但是我会发现，反倒80后、90后的孩子在发心情帖的时候，基本上就把自己的同事或者领导就屏蔽掉了。 嗯， 对。我曾经碰到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我们有一个同事， 嗯， 我们楼下就是一层大厅啊，经常会有厂商做一些活动。 嗯， 有一次就请了岛国的一个明星来， 好像之前 就很多宅男，因为开发的宅男都很喜欢嘛， 对。 然后呢，大家就疯狂的去看。其实公司呢、是不提倡这种事情，因为厂商做活动主要其实是对客户的嘛， 嗯、 对吧？因为是客户的品牌商请来的，并不是我们公司请来的。结果呢，他们就去了之后呢，公司其实就强调了这个纪律、说以后没事的时候，厂商做一些活动，尤其邀请一些明星的时候，就不要大家聚众的都去那边去看、还是要尽量低调一点、对，那就传达下去了。但是这个我们部门里的同事呢，就以为啊、以为说是自己的领导不喜欢，就是我不喜欢他们去做这种事情、因为我没有办法跟他说，因为公司在发布的时候，他不是这种以这种法律行文的形式来公布的、约束大家，就是口头传达的、结果后来就有一天突然有一件事情、我跟另外一个同事在外边办事儿、办完事儿中午我们就说那我们回公司吧，然后这时候就拿起手机刷了一下朋友圈、他就跟我说，哎，今天中午可能那个食堂有什么好吃的、对吧，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看谁发朋友圈 结果你没有看到， 结果我说我也有他朋友圈，但是我怎么就刷不出来、 我觉得这种局面是特别尴尬的，就如果你脑子拎不清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做这种朋友圈的设置，反而你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你就会让他特别的介意这件事情。 对，他就分组了，对吧？ 对， 我不明白意义是什么。 对，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抛出来 啊？对， 对吧？你分了这个组之后，你要去表达一些东西。我经常会觉得，有时候朋友圈，因为我曾经也经历过那样的一个时期，在我看来就是无病呻吟。 对， 就是像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我结不结婚与你何干？ 因为各花入各眼嘛， 没错， 大家理解不一样。 对，就是我。这会儿的心情好与坏，我经历了什么，与周围的那些就是泛泛之交何干，你为什么要在朋友圈去 po 这个，所以我现在呢，就是经历过那一年的就是对朋友圈的那种疯狂的依赖之后，现在我完全已经回归到一个理性的状态了，就是我觉得我愿意跟大家分享的都是一些美好的东西，我要让别人看到高丽的朋友圈是莞尔一笑或者会心一笑， 是 而不是一看到他的朋友圈就眉头紧锁，哎呦他又经历了什么。 是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通过朋友圈一个你相对职业的一个稳定的状态。 对，所以其实在工作中这种稳定状态、无论是从婚姻的角度、从这个家庭的角度、还是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和发朋友圈我们都能看到说这个人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他的能力 对这个未来的时候其实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大的团队，再有什么项目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交给他，我就要多考虑考虑他会出什么样的状况 对 是不是有别的同事能给他做替补，考虑的东西就比较多了。 没错，我觉得你的这个考虑是一个全盘的通考，我觉得是非常理性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我有时候心思特别的细腻到有的人发朋友圈 带团队的职业病 就是不管是发朋友圈还是发微信、还是发短信，有的人特别喜欢用惊叹号、你爱用惊叹号吗？ 我都用省略号。 我要不然省略号，要不然咱们俩特别像， 省略号 我是懒得调出那个符号，然后我就会用句号来代表省略号。 对省略号 我通常都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语言的一个配置。 对， 但是好多人喜欢用惊叹号，你知道吗？这个也是很微妙的。 我是年纪大了 没有愤怒了是吗？ 有一天啊，我坐在车上，就是上周的事情、一个朋友来接我，然后我们坐在车上，他就还是为了工作，就是 开车，其实我俩约的是去吃饭，他来接我，然后呢我坐上车了，他还是在说工作的事情，然后一边开车，他说我、哦、这样太不好了，太不注意安全了、 嗯、 然后随手就把手机递给我了，说你帮我回他，然后你要回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嗯、 在微信里边回，然后我拿过手机半天，我说我不会你这输入法 驾驭不了， 我说对，驾驭不了你这输入法、 嗯、 拼音我不会，你自己弄。 对，所以其实你知道我为什么刚才说这个就像我们在朋友圈碰你的心情碰你的经历，就是透过一些细节的东西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职业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 没错， 这点很重要，就是我为什么说我会特别留意这个惊叹号，因为有的人特别愿意用惊叹号，就是通常我的这个分析啊，就是惊叹号，爱用惊叹号的人，他都是一个相对强势和主观的人，就是这个惊叹号它代表的一个命令和一个决绝，一个态度的一个决绝。比如有的时候有的人转发一个什么样的信息po到他的朋友圈里面，然后一个惊叹号就足以看到他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愤怒程度， 也可能他摁错了高老师， 但是我就说是一个习惯性的，就是你会发现他习惯性的一个惊叹号、 上边所有符号都是惊叹号 对 被黑了， 就是每一句基本上都是一个惊叹号， 软件被黑掉了， 所以就是透过这样的，就我会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容易感情用事的人，然后你也会容易对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知。 对， 这个就像有的人愿意把自己的情感状态拿出来说事儿一样。 对， 就如果你在职场当中特别愿意去更多的去分享你的一个婚恋状态或者一个家庭生活状态，就会让人对你的职业性打一个折扣。 对，是的。 所以我在想，会不会现在有的年轻人，他不是说他不愿意结婚，而是不愿意在职场当中谈论这个话题？你觉得哪个可能性更大？ 我觉得是不愿意谈论婚姻的话题会更大一点、 他觉得用这种方式显得自己更职业吗？还是他觉得现在就是觉得压力太大了，他不愿意再去承担另一个人的压力了？ 我觉得是后者。 嗯， 对，后者会多一点。 嗯，就是自己就觉得已经活得很不容易了、还要再去承担另一个人。 对， 嗯， 没错。 那你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不愿意更多的去承担，到底对他的职场发展更好，还是说未来的风险更大？就是你说的，他如果在目前没有一个稳定的婚姻状态， 我觉得是适可而止。 嗯， 因为有的时候啊、是需要这个婚姻的。你像我们公司，其实有的时候高管在前几年是有家庭日的。 啊、 对，就是高管的这个各个家庭可能会凑到一起、老板大概看看，其实老板我讲的是大老板，他其实是有意的会看一些个人的一些状态、然后对这些人会做一些他自己的一些测评 判断。 对，或者换句话说吧，每个人更希望听到和看到自己认知的、而不是对方表现出来的。 对，哎，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曾经我的工作单位就是组织过员工的这种年会， 对， 他这种年会是以这种家庭的单位来出现。 对，我们公司也有家庭日。对， 他的这种这个，我们原来就是觉得是给员工的一种福利，但是后来我们才发现其实领导是别有用心。 对， 就是你选择什么样的伴侣，其实就可以看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有这种。 对，我觉得领导有的时候用这种方式来判断他对一个人他的一个职业的一个判断。 对， 我的一位领导就是跟我关系比较要好，他曾经就说过一个当时在我看来特别不职业，他说你看谁谁谁他的爱人啊、就是各种各样的细节他发现了之后，他说哎呀，我觉得这个让我对这位同事也有了不一样的一个看法。我当时就觉得你怎么会这么不职业呢？人家家里面的关系跟你有什么关系？但是慢慢你发现他是有道理的。 但是从正面考虑啊，刚才我讲的我们公司会有家庭日，所有员工的就是员工的家属可以到公司来参观。这是对一些基层员工的，但是像高管的话呢，其实是有这种小范围的一个家庭日的一个聚会。其实老板的话呢，换句话说，如果真的老板以这个婚 婚姻状况，或者是自己对婚姻的态度，或者找另外一半的这个类型来判断你的话，其实也要恭喜你，你已经进到老板的目标人群里了，是一件蛮好的一个事情。 哦，他是想要更进一步的去了解你，给你更多的机会。 对，老板喜欢控制欲强一点。 哦，所以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了，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结婚，两方面，可能第一个是他不愿意在工作的场合跟自己生活没有过多交集的人去谈论这个话题， 没错， 只是你不知道他的婚姻状况而已。 是的。 另外一种呢，就是现在的当下的社会节奏这么快，就是什么样的东西都在讲究一个快，包括文化，我们现在都在说快餐文化， 对， 可能没有一个人去有那么长情的东西去考虑到对方的这种感受，就是压力很大了，然后我下了班之后我还要去，哎呀，讨好女朋友，你看对不起啊，今天亲爱的我太忙了，我没有给你及时的回信息。长虹，你是没有这种困扰的？ 我为什么没有啊？ 因为你 我学了好多冷笑话呢。 那好啊，我洗耳恭听啊。今天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不妨就是冷笑话大回放。但是我想特别提醒一下我们的小编导播老师，麻烦帮我们把这个直播间的门关一下，谢谢。因为可能是其他直播间的声音现在传到我们的这个信号里面了，谢谢啊。来，冷笑话，你就关于这个单身婚恋，你有一些冷笑话吗？ 单身的， 嗯， 单身的冷笑话， 或者婚恋啊？ 没有啊， 那你 还不够冷吗？ 够冷， 没有啊，还不够冷。 今天整个直播间就很冷，好吗？ 对， 从你一上来说这个话题是伪命题，从你一上来说你是单身主义，你是钻石王老五。其实，在我 后边是您说的啊， 你确确实实在很多人的眼里，就是我们对一个人职场的一个判断， 洒脱一点吧，我觉得我。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个人对这当然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态度，不代表所有人，你也可以就是反驳我，我对。 我经常反驳。 对对，我们俩其实有的时候就差在直播间打一架了，好吗？就是我会对一个职场所谓的成功男士一个判断，这个跟长虹没有关系，就是在你之前，我对一个成功男士的判断就是他有一个稳定的家庭， 对， 他有一双可爱的儿女， 对， 然后他有一温婉的知性得体的太太。 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是目标， 也是你的目标， 也是我的目标。 就是我觉得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位男士的话，我会特别愿意跟他成为合作伙伴。 对， 就是相对来说，如果他是一个就是钻石王老五的状态，我可能会对他跟他的这种合作心有一些的不安。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特别好的朋友也是来过我们节目的这个石头，杨石头，他是广告公司的，现在也是创始人。我跟他就是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你给你的合作伙伴会不会带来这样的隐忧，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群，我跟你合作的时候我会心有介意，因为我是一位女士，如果你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状态，我可以很直接的或者很大方的跟你去做下一步的合作，但如果你是一个单身的状态，我怕我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大方给我的家人带来一些不安。 助理，把我的结婚证拿。 所以这一个小时 上节目得拿结婚证， 都在隐婚是吗？ 没有没有，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的这种婚姻状态，它会影响到合作伙伴可能有的时候对你的一个判断。你包括我个人，如果说我现在是一个已婚的状态， 会有这种情况，就是生活态度嘛。 对啊， 对， 就是如果我到这个年龄，女孩子可能男生跟女生还不一样，就是到这个年龄中， 但是我剖析一下我自己，我今天一定要平反。 那请讲。 我确实是因为过了一段时候，因为未来如果高老师还能邀请我的话，我可以讲一讲我过往经历。 那今天就可以啊。 我过往确实是蛮忙的， 哦， 就是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对，包括刚才前面大家看到的，我在别的公司不忙的时候，其实我自己还在外边讲一些课，我把我自己的时间可能都用在所谓的赚钱上边了，对， 就是过了那个认为最合适的年纪了， 对，确实是这样的， 对，对，其实我们就说今天为什么要在职场的节目当中聊这么一个情感的话题，一个婚恋的话题，大家千万不要把它剥离开来看， 对， 因为一个人的情感状况、家庭状况，他一定会影响到自己的职业， 影响到工作， 没错，就是我们经常在想，如果我换位思考，我是一位大龄资深妙龄少女，说白了就是这么大年龄，如果没有结婚的话，可能我再去跟别人去谈一些事情，就会让他对我的信任度 会稍稍有一些折扣。就为什么你到这个年龄，就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概念，该做的事情这个年龄没有做。 对， 你就包括你知道吗，长虹，我到现在这个年龄我没有要自己的宝宝，这个在很多人看来都是很难接受的。我觉得在这个年龄段我再去跟别人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原来是跟你一样，我特别不介意我自己的这种观念跟你何干，但是慢慢的你发现这是一个人情社会，一个社交社会的时候，我会开始介意这件事情了。 因为你周围的人都在晒宝宝，就像别人20岁的时候、你拿一个包，他拿一个包，30岁开始他拿一个孩子，你也拿个孩子， 对吧？就是他 40岁的时候开始晒老公， 我就会觉得这个多少会影响我的一个就是职场的一个态度。别人可能就会说啊，高丽啊，或者尊敬点高老师，你可能为了事业，去更多的去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 您不必介意，我刚才都讲了。 我真的很介意， 我 现在越来越。 我们往后边就不是晒孩子了，只那个阶段我们是晒孩子。 就晒，就我跟着哪个夕阳红团去了呢？好可悲呀、啊！这嗑让你唠的，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想拿一把纸巾过来了。所以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每个人的职业状态可能都会受到他这种家庭啊、婚恋状态的影响。抛开来说，每个人你可以说那只理直气壮的话，我的事情与你何干。但是如果搭到一个团队合作来的话，我们一定会介意你的婚恋状态是不是稳定的。 会有的， 对，所以他也会衡量你的一个职业前景和你的一个职业规划。 而且就是处在这个懵懂期的人，你让他加班，其实有的时候都要考虑东西会比较多一点。 对对，但是如果一个家庭的话，他可能也会主动的去加班，因为他要承担的是一个家庭的责任。 对， 所以所有的问题其实都可以辩证的来看。 对， 就像长虹说的，我也不会去介意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这期话题，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期伪命题，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 对， 如果你的这个生活方式让你很舒服，可以为你带来更好的一个社会价值，你就去享受它就好了。 不要介意别人的眼光， 对， 让所谓的伪命题来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没错，就是做我自己，然后我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去爱自己和爱周围的人。 对， 这就是完美的。 怎么能够让团队里的领导来更加信任你？ 对， 有没有别的表现方式？ 没错。 对， 我们两个好辛苦啊，为这期话题在节目最后想画一个圆满的句号，狠命的在着吧。其实就是我们想要在今天节目最后给大家支的这个招，活好自己，一切都是最精彩的安排。 是的。 那我们就把这首《单身情歌》送给收音机前所有还没有找到自己另一半的朋友，也送给长虹老师。 我对我自己还是有希望的。 对，他不会唱这首单身情歌，但是他一定会唱给我一杯忘情水。这刀补得够厉害。再次感谢长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高老师，谢谢大家。 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明天再见。 为了爱孤军奋斗，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在爱中看透，想爱就别怕伤痛，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相爱的、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一个多情的、痴情的、绝情的、无情的人来给我伤痕，孤单的人那么多，快乐的没有几个。